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失去神智，是脑部受到创伤、受到惊吓，还是中毒？ 看到小舞，杨无敌忍不住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。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小舞与攻击他的小舞样子截然不同。那时的小舞动作奇快，整个人都是以幻影形态出现的，因此众人还没认出他与今天差点摔死杨无敌的第六魂技是同一个人。可是感应还是有的，所以杨无敌看着小舞才会有些惊惧。 都不是，都不是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看他面色红润，天庭饱满，分明是气血旺盛的样子，生命力顽强的不能再顽强了，如非脑部受到碰撞，或曾经中过剧毒留下了后遗症，那就是受到了惊吓。除了这三种情况，我想不出其他。 杨无敌前辈，我想您没有忘记我们上午打赌的事情吧？不如我们先兑现诺言如何？ 当然，我杨无敌说话算数。说出你的条件吧。 其实我的条件很简单，只是希望前辈能够收下晚辈的一件礼物。 好，拿来。 杨无敌愣了一下，想起之前白鹤对自己说的话，脸色顿时柔和了许多，和身边一脸笑意的白鹤对视了一眼。泰坦和牛皋也都面带微笑，就等着最后尘埃落定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唐三选择这样说出这个条件显然是很好的选择。唐三探手入如意百宝囊之中，当他将手抽出时，掌中已经多了一朵莲经大花，顿时一股淡淡的幽香释放而出，沁人心脾的味道弥漫在整个餐厅的每一处角落之中。就连坐在唐三身边的小舞也不禁注视着唐三手中的花朵。那是一朵淡粉色的大花，无叶，茎长三尺，花朵极大，直径足有盈尺。每一片花瓣看上去都像水晶一般晶莹剔透。白鹤看到唐三拿出的竟然不是水晶血龙参，而是一株大花，顿时大惊失色。 小三，我给你的那株人参呢？ 舅爷爷，不是我不愿意拿出来，实在是因为他已经被小舞吃掉了。 啊？什么？ 白鹤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，脸色顿时变成了一片死灰色。杨无敌的性格他太了解了，原本就对唐三出身昊天宗有成见，答应的事情做不到，杨无敌是不可能再向唐门妥协了。就连泰坦和牛皋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如果杨无敌不肯加入唐门的话，那就代表着白鹤和他的敏之一族也无法加入，这损失可就大了。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，杨无敌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唐三手中的大花，缓缓站起身，大步走到唐三面前。 你真的肯将他送给我？ 灵物则主，他跟着您应该能发挥出更大的效果。晚辈也对药物有些研究，希望今后能够聆听前辈的教诲。 好，以后老夫就跟你干了。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早拿出来也不至于让打成那样，还那么丢人现眼。不过啊，先说好了，你那唐门可不许限制我。 这没问题，晚辈请前辈和破智一族到唐门，只是切磋药物的研究。 我找了他一辈子，没想到会这样得到。幽香绮罗仙品呐，有了你，今后还有什么我不敢造的毒药呢？再也不会有悲剧出现了。太好了。 这东西难道比我那株人参还有价值？ 这是不能比的。论珍贵，或许你那株水晶血龙参更珍贵一些，可是对于我来说，这株幽香绮罗仙品更有用。有了它，我在炼制任何药物的时候都不需要惧怕自身受到药物沾染而中毒。有了它，以前很多我不敢尝试炼制的药物都可以开始炼制，而且它的香味还能令不少药物产生异变，发挥出更大的功效。对于我们破之一族来说，这东西就是无价之宝，让我用命来换我都肯。 哦，那这么说你是肯和我们一起加入唐门了？ 肯了，肯了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明天一早我就回去，然后就带着族人到你那里去混吃混喝。幽香绮罗仙品。 哎呀，完了，这老山羊让这么朵花给弄疯了。唐三，真有你的。 还叫唐三呢？我们现在可都是唐门的一员了。 各位前辈都是我的长辈，以后也都是唐门中的长老，是不能再叫唐三了。我的长辈和年纪比我大的朋友都叫我小三，各位前辈也就这么称呼我吧。 唐三的话顿时博得了四位族长的一致好感，他们毕竟都年过八旬，其中白鹤还是唐三的舅爷爷，让他们像这么一个20岁的年轻人叫宗主，还真是有些别扭。 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一早我们一起行动。老星星，我直接带着族人跟你们回去。老山羊、老白鹤，你们回去收拾收拾，也带着族人赶快过来。这次我们单属性四宗族终于又拧成一股绳了，看谁还敢欺负我们。行了，你们先喝着，我现在就下令让孩子们开始收拾东西，早点启程，让呼延震那个老混蛋想报复都找不到对象。 不论是对于唐三还是唐门来说，这都是极为有意义的一天。小五不再是兔子形态，单属四宗族终于都加入了唐门，所有的一切都从这一天开始步入正轨。不过麻烦也开始出现了，并不是单属四宗族给唐三带来了什么麻烦，而是化为人形的小五。晚饭过后，唐三带着小五回到房间准备休息时，小五却拉着唐三的手很自然地上了床，直接贴着唐三躺了下来，在唐三呆滞的注视下，就那么贴着唐三闭上眼睛开始睡觉。虽然化为了人形，但他这嗜睡的习惯似乎并没有改变。唐三飞快地拉过被子遮盖住小五，想要挪开他，可小五却主动贴上来，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小五用唐三的大腿当枕头，而唐三则用了接近一个时辰的时间才勉强入定，进入修炼状态。牛皋是雷厉风行的，整顿收拾了一整晚，第二天又用了一上午的时间，玉之一族就已经做好了迁徙的准备。一大早，白鹤和杨无敌就已经分别离开了。此时正是大陆魂师界最混乱的一段时间，既然已经决定要加入唐门，他们也准备用最快的速度到天斗城会合。用过午饭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回城。唐三和小五在马红军暧昧的注视下单独坐上了一辆马车，一共20余辆马车在玉之一族的族人们的簇拥下离开了龙兴城，向天斗城行进。回城要比来时慢了许多，足足用了20多天的时间，众人才回到了天斗城，回到了自己的地盘。刚一回来，泰坦立刻安排玉之一族入住力之一族府邸。为了三大宗族的入住，泰坦可算是有的忙了，对周边民居的收购也必须要加快，毕竟200多人住着还算宽松，一下子变成1000多人就显得十分局促了，何况还要开辟出修炼、锻造、炼药等多个区域来，整个力之一族都必须要重新规划重建才行。当然这些工作有了玉之一族的加入会轻松得多。回城的路上， 泰坦和牛皋就一直在讨论唐门建造的各种设计方案。初步的设计方案他们已经给唐三看过，唐三自认为在这方面没什么天赋，索性就全权交给两位族长。唐三则带着小五和马红俊一起返回史莱克学院。回城这20多天以来，他已经和失去灵魂的小五达成了一种默契。小五对他很依恋，无时无刻都要靠在他身边，必须要跟他手牵手，否则就会惊慌失措。在吃东西这件事上，小五也只吃一些青菜，和以前兔子本体时并没有什么区别。睡觉的时间渐渐减少了，逐渐和正常人一样了。但最令唐三头疼的就是小五不喜欢穿衣服。为了这个，唐三不知道受了多少煎熬。但令他哭笑不得的是，经过这20多天的煎熬，他的精神力似乎进步了一些。路上，唐三专门请玉之一族的女性帮忙给小五买了衣服，全是小五喜欢的白色。为了能让小五舒服一些，唐三认真地学习了编辫子的方法。虽然还有些不太熟练，但现在他为小五编的蝎子辫也还算是能看了。他那么长的头发总不能老是拖在地上，唐三可不舍得为他剪断。 三哥，我们这已经到了学院，是先去见老师和大师他们，还是先回住的地方？ 还是先去看看老师他们吧，告诉他们咱们回来了。还有小五复活了。 也好，他们要是知道小五复活了，一定会非常高兴。我们不久后也要搬去唐门了。泰坦长老说，建设唐门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。三哥，我们这3个月是不是好好放松一下，出去玩玩？嘿嘿嘿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